是梦境还是现实，小恶魔还是天使，这奇幻的游乐园我可要好好的见识。就像是小时候我总幻想能跳进电视，在这里我可以随心所欲，没有任何限制。是不愿意让我带你一起开始这个奇妙的探险，有奇珍异兽，有绚丽美景，不能只有我看见。不知不觉现实将我们拉回了凡间，就这么说好了，我们下一次还要再见。这场派对，我们饮茶带酒，当然还要加上蛋糕的对味。不存在所谓的时间，就在离开之前，你所有幻想都有办法实现。前面是入口，别犹豫太久，别在乎后果，我们自由自在，随时说走就走。当现实对你伸出他的触手，叫他住手。我们要在这里保持着纯真，我们再也不走。